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另外一样嘢要有个概念啦，就是原来个 tube assembly 呢都未系即系包含晒所有嘢喎。同样重要嘅呢就系我哋叫咩呢，就系叫嗰个叫做支架或者叫座架，我哋俗语叫 mounting。原来个 mounting 呢好多时呢同个 tube assembly 一样咁贵嘅。有时甚至个 mounting 贵过个 tube assembly 嘅。点解呢，原来我哋咁讲，其实睇天也好，听 hi-fi 也好，两样都系我嘅发烧啦，做人也好，同一道理，就是要点呢，就有坚固嘅基础，坚实嘅基础啊。係咪坚实基础。听 hi-fi 又系啦，你知啦，我哋 hi-fi 超友啦，成日搵啲钉脚嚟去戰起个 CD 机啊，又钉戰起个喇叭啊，戰起个 M 啊，有个膽机更加要戰啦，咁样嘛。咁样呢就嗰个咁样嘅 hi-fi rack 啊，即係嗰个咁样嘅摆 hi-fi 嗰个架呢，分分钟都即係我唔舍得啦，但有啲人真係过萬蚊一个 hi-fi 架㗎，因为佢坚如磐石就固若金汤，要完全一震荡都冇嘅先靓声嘛。睇天一样，那个天文望远镜呢，你嗰个支架呢，因为你一路喐緊嘅时期你成日要追星嘛。咁追星呢其实佢入面有好多嘅活动嘅部分嘛。但如果佢係做得唔靓嘅话呢，佢又要活动嘅话呢，你喐下佢就震浮休缩咁样。或者大风少少吹佢就震有排都唔停返落嚟。咁你係咁先啦，點睇啫，係咪咁，所以呢佢又要好順滑好精准咁樣不斷咁轉動等你追星。但係呢當佢一停咗落嚟嘅時期呢，嘩就不動如山。嘩呢，這個所以就貴就貴在呢度嘛，即係嗰個金工啊，嗰個 machine 啊，個 machination 呢就好，即係要好靚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呢，講真啊，又係呢個真係要佩服嘅。其實香港人一般最追求嘅最靚嘅啲天文望遠鏡嗰個支架就係日本嘅。有個牌子叫高圖啊，高橋啊，其實我而家都打算買翻個啊，因為我前一排我又買咗個折射嘅望遠鏡咧，其實都未買個座架。咁，那個座架咧，其實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又要同大家講啦，就係佢就唔同我哋平時影相嗰啲嘅三腳架。點解咧？因為我哋平時影相嘅三腳架咧，冇錯，你我裝咗個相機上去，你又可以喐啦。就水平咁樣喐啦，係嘛？向北、向南、向東、向西，即係360度咁喐啦。咁呢個叫水平嘅角度啊，或者然後咧就仰角啦，係嘛？即係 tilt 啦，嚇向住個水平，即係話咧向天45度，或者向到天頂咁，天頂好難啦，係嘛？90度好難。咁但係咧，咁呢兩個咧，咪即係等於我哋平時我哋即係我成日用個例子，就係高射炮啦，嚇，即係嗰啲戰機嚟嚇，侵襲啊轟炸機嚟，咁我用高射炮嚟去打佢，咁啊就係水平角同埋仰角咯，係嘛？咁呢個咧，我哋俗語叫做 altimeter mounting，altimeter 係兩個字組成嘅，一個就係 azimuth。Azimuth 咧 ，A E Z I M U T H 咧 ，Azimuth 咧其實就係解水平角咁解。東南西北。All 咧或者 Al 咧 ，A L 咧就是、altitude 就係嗰個高度。但 altitude 有兩個解釋嘅嚇。Altitude 咧就係有時講個山有幾高啊，或者我話去到咩玉山啊、玉龍雪山啊、喜馬拉雅山啊咁樣，咁、那個 altitude 幾多米咁大家都識啦。但 altitude 咧有時亦都講個仰角嘅喎。仰角幾多呢叫 altitude 譬如下四啊度六啊度咁呢個亦都叫 altitude 咁喺呢度嚟講就解仰角所以將兩個字夾埋呢就叫 altimeter 咁 altimeter 就係我哋平時用嘅三角架啦但嗰啲呢其實係完全唔適用於呢、這個就係、是、天文望遠鏡嘅即係喺以前我一陣會補充咁樣呢傳統嘅天文望遠鏡一定叫咩呢叫赤道儀裝置叫做 equatorial mounting 又叫做 German mounting 因為最先喺啲德國人係諗出嚟嘅呢其實好簡單呢個原理就係話是等於將一個剛才我講的水平的裝置那個支架呢將它的底座即是頂部那個座下面那 那些腳我不理它啦但是上面支撐著那個底盤呢那個底盤呢原來是可以教的那個整個底盤那個的角度即是有一個傾斜度的那它可以教到什麼呢就是可以教到呢是配合你的位度譬如我香港我就教到22.5度如果你喺英國睇你就教到51.5度或者乜嘢吓咁點解呢原來你將嗰個底盤係教到已經有一個咁嘅傾角嘅時期呢你就會發覺呢因為佢有兩個軸㗎嘛 你呢個底盤呢個呢就定咗落嚟嘅時期呢、原來你追星嘅時期呢你以後就只係需要轉一個軸嚟去追。嗱你可以想像一下㗎。如果你用一個普通嘅 Altissimus 嘅相機嘅座架、好啦你個望遠鏡已經係指定一粒星啦。但係嗰粒星呢係唔會停喺度㗎嘛。嗰粒星係會東升西落㗎嘛因為呢個係地球嘅自轉㗎嘛。但係當佢一路咁東升西落嘅時期呢其實而且你都所謂東升西落呢個係大家都知啦我不過即係我費事成日都要當大家小學生但其實大家確實係小學生嚟㗎好多時喺天文。喂所謂東升西落梗係唔係正東升正西落啦咁有啲係東南升就西南落有啲係東北升就西北落㗎嘛因為成個天都係升咁佢係只不過即係地球嘅自轉喺嗰度轟轟聲升上嚟然後轟轟聲落返去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其實每粒星你主要嗰粒星呢你要追佢即係話要保持佢係喺個望遠鏡嘅視野範圍呢你諗都諗到你係咪要不停嚟去轉嗰兩個軸啊即係話一個就水平軸即係叫做方位角一個就仰角你要兩個軸一齊嚟去轉嚟去保持粒星喺度好辛苦㗎兩個軸一齊喐。咁所以赤道而裝置呢個原理就咁簡單啦就話原來你將個底盤校到等於你個緯度嘅時期呢之後你追星呢只要你一落現咗即係話你已經係瞄準咗粒星啦校咗喺度啦然後你要補償返地球嘅自轉呢compensate 我哋所謂即係抵消啦抵消返地球嘅自轉呢你跟住呢只係需要喐一個軸只要需要一個軸通常嗰啲我哋叫做微調叫做 fine tuning 通常有個掣俾你就微調 fine tune 唔係嗌微調嘅微調咁樣呢就係你就只要需要一個軸呢你就已經慢慢追住佢而世上如果你裝咗個好靚嘅摩打呢啲摩打市面上一定買唔到嘅因為我哋而家市面上買嘅摩打呢就係一分鐘幾多百轉幾多千轉嘛呢個摩打呢就係一日一轉咁你市面上去邊度買啲一日一轉嘅呢咁 搵 Gearbox 天文咁梗係得啦點會做唔到天文望遠鏡嗰啲就一日一轉啦係咪佢轉一個圈就要24小時梗係啦佢就愛嚟抵消返地球自轉啦嘛所以如果你又裝埋個摩打上去呢咁你一對正咗嗰個你之後直情就唔使喐添咁呢啲就是天文攝影就係咁樣啦點解有時天文攝影要長期曝光嘛特別係以前呢就冇而家啲數碼相機即係冇 CCD 叫做咩光偶電感乜嘢啦即係 charge coupled device 啦而家我哋所有個數碼相機入面都有個 CCD 㗎嘛其實呢個咪就係愛因斯坦攞諾貝爾獎嗰個原理啦就係光電原理啦咁但係以前冇 CCD 呢樣嘢㗎嘛係靠菲林㗎嘛菲林嚟講個感光呢就真係要好耐㗎嘛我哋叫 long exposure 即係長期曝光咁就長期曝光呢所以有啲天體呢佢可能係曝幾個鐘頭嘅幾個鐘頭你咪要追住佢呀就靠嗰個摩打啦。係所以呢個呢就係叫天文攝影就是 astro photography 啦係咪所以叫赤道儀。不過話雖如此喎我屋企而家擺我屋企個客廳近露台嗰度嗰個望遠鏡呢原來佢都係水平裝置㗎喎。點解呢就係話因為而家嚟講呢電腦化。電腦化呢就實際上個電腦呢可以從你做曬啲嘢嘅差唔多。亦都呢佢因為有電動你有個電動呢就方便咗好多啦。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嚟有嗰個微調呢就喺度轉轉轉有個掣咁樣。而家呢即係有個遙控器當然佢唔係真係遙控呢有條電線拉住嘅。咁嗱你撳呢個掣佢就追喺嗰個軸嗰度轉你撳呢個掣就喺另外90度嗰個軸嗰度轉。咁原來兩個掣撳下撳下呢其實你都可以保持住嗰粒星喺嗰度嘅。而實際上你裝個摩打呢嗰個摩打呢其實亦都可以呢係即係透過個電腦控制呢係追到佢。咁但係所以而家呢有時有啲先進嘅呢就用曬電腦嘅呢佢就唔一定要係赤道儀裝置。但係亦都好多仍然都係用緊赤道儀嘅即係啲大天文台嘅望遠鏡呢其實佢都係一樣係咁樣赤道儀裝置。嗱咁呢個就係觀星嘅基本常識啦。咁但係呢嗱我哋亦都有個記住觀星嘅禮儀。我哋互聯網有互聯網禮儀啊etiquette 叫做觀星嘅禮儀好簡單啫其實最緊要就係絕對絕對不能夠呢係用電筒照人。因為呢我哋要明白到呢我哋真係睇星就雖然我介紹咗雙筒望遠鏡單筒望遠鏡啦但係到頭來睇嘅係用乜嘢都係用眼睛㗎嘛係咪雖然你話而家又可以拍即係 video 啊又咩啦但係最好睇都係用肉眼睇嘅真係即係最精彩都係用眼睇。咁但係肉眼嚟講呢係一個好精密嘅儀器但係都好敏感嘅儀器。你哋有冇試過玩過一個好傻嘅做一個好傻嘅實驗咩我做過啦。夜晚黑熄曬燈對住嗰塊鏡喺屋企。然後呢咁其實乜都睇唔到咁滯啦雖然都唔會話完全漆黑嘅香港地係咪好啦但係然後攞個電筒 突然間照住對住自己對眼，你望下望下鏡，你哋而家冇做啲傻嘢咧？ 扮鬼臉啊！ 唔係扮鬼臉啊！我係想你真正睇第一時間第一手咧，係睇住你自己嗰個瞳孔嗰個收縮嗰個過程啊！ 哇！ 你未試過啊？竟然 冇嘅， 誒今晚翻去就試下。今晚唔係我哋嗰個就叫 Iris 啊，呢個就我老婆嘅名嚟嘅，其實 Iris I R I F 嘅 Iris 咧係有三個意思最少一個。就是我哋嘅瞳孔，一個就是一種花嘅花名，一個其實就是女神，就是彩虹女神，啊，即是希臘神話彩虹女神。所以咧 ，Iris 呢個字咧有一個形容詞嘅，就叫做 iridescent。其實 iridescent 咧就是話，哇，即係七彩繽紛喺度發光嘅嘢，就叫 iridescent 啊。咁好啦，咁但係呢個咧，我哋嘅瞳孔叫 Iris 啊嘛。Iris 咧其實真係嘅，佢係可以。喺漆黑嘅地方咧，佢可以放到好大，但係你試下而家咁樣，譬如哇叮天叮地咁樣，晏晝出去食晏嗰陣時啊，係嘛？你又唔戴太陽眼鏡啊，咁樣樣啦，出到去蒙埋眼咧，但係其實你蒙嗰個唔係最主要嘅，嚇、你講得減得幾多，你都要睇，但係最緊要原來就係你嘅瞳孔咧，其實已經收縮到咧，剩翻一點仔咁滯，嚟去保護你嗰個眼睛，亦都唔會等你係即係叫爆曬光啊，即係 over 曬嘛。咁、個 iris 其實係不斷咁喐嘅，我哋嘅 iris 其實係不斷適應外間嘅，但係我哋自己。唔知噶，但系照镜咪得咯，照镜，然后用电筒吓，当然唔好太强力啦，唔好整真只眼啦，系嘛，咁然后咧黑掹掹嘅房间望住个镜，一着个电筒，咁你会睇到咧，本来我哋个瞳孔咧就应该系都放到好大嘅，你就睇住佢，啜咁收细， 呢个实验诶，使唔使开翻灯噶？即系一照完之后， 冇所谓嘅，咁都开翻灯都得嘅，系嘛吓，咁啊。 佢係你自己學定係即係睇書學定係自己諗出嚟？ 係我自己諗到嘅啫，呢樣嘢咁 basic 嘅嘢。當即係當你知道咗瞳孔嗰個操作原理，咁我諗下諗下就係、咦咁啊過癮喎！啊你真係啊，你都唔咁簡單嘢都唔會做啊！咁當然咧，嗱講呢度咧就講少少咧就係、是。无端端炸开一啲三级嘅笑话啦，咸汁笑话咧，就系、是、有一个教授咁佢讲，就系讲呢啲咁嘅嘢啦，就系讲个就系话佢话咧，人体有个器官咧，喺呢个就系适当嘅刺激嘅时期咧，即系佢咧喺好短时间咧可以咧系吓系膨胀咗唔知几十倍嘅咁样样，咁样咧，咁啊在座咧嗰啲女学生咧，哇乜你讲埋晒啲咁嘅嘢噶咁样，咁然后咧佢话 你误会系同 系啦，冇错啦，佢话吓第一证明咧你咧嗰、那个生物学嘅常识咧系非常之缺乏，第二咧。就我好擔心你將來咧會有一日會係好失望，好 因為唔會放大幾十倍咁多， 放大幾日會嚇死人咩係嘛？咁啊，依個係講緊瞳孔啫，啊呢、這個就係所謂爛 gag 啦，呢、這個鹹濕笑話係嘛？咁、所以咧，我哋睇星嘅時期，我哋其實已經揾到啲最黑最黑嘅地方啦，係嘛？就係、是、千祈咧，就唔好因為我哋要又好矛盾㗎，睇星圖你又要睇㗎嘛，黑曬點點啊星圖咧，咁、我哋要講明啦，就通常咧人嘅眼咧就對於嗰個紅色咧就冇咁即係敏感嘅，所以通常我哋咧就要用嗰個嘅電筒。就是、用紅色嘅玻璃紙包住佢、一層唔夠咧就包夠兩層。咁、所以咧，你一著個電筒嘅時期咧，佢個光度就大減，而且係少少大紅色。咁照落去嗰個星圖度咧，就冇咁刺激嘅眼啦。如果唔係你一刺激嘅眼嘅時期，你個瞳孔一收縮咧，你望上個天咧，乜咁少星嘅，啲星都唔燦爛嘅咁樣。你要等好耐咧，佢先至會即係舒張翻，咁你先睇得靚嘅。咁、仲有，就算平時一個好簡單嘅常識都係咧，你睇星嘅時候，如果隔離左右都仲係有少少光嘅，其實香港好難完全冇光啊、或者遠處都有個街燈或者個。漁船啊，唔該你咧，係揾啲嘢，揾張紙也好，揾件衫或者揾手咧，係遮住曬隔離嘅光，先、望上個天。你會發覺咧，即係你等一陣咧，幾廿秒咧，你真係睇多好多星。哇！原來講下講下咧，即係時間又差唔多啦嚇。咁啊，觀星嘅常識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第時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好嘛，好啦，再見， 拜拜， 見。